真踏燃了夜亮。 我们

but 受伤的世界，还有弥留的热切，还有坚

听见吉他的悲伤，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，直到我再次拥抱 穿梭旧时光。

千丝万绪终于息，安静是穿越的羽翼，闻到秋光不语，证明你在世间的哪里，我在这里，你等候多时，终于知己 Yeah. 前，对此开拓着一出戏，手里握着放大镜，感受这个无尽的领域，地球被覆盖进来，所有人生百世 What a wonderful world， 爱的全美来临，来自生命唤醒爱情暴君， 爱却是探索魔性的 tempo，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， It's MIA 大声破戏航班， It's MIA 画你的出现， 来自火星情报局。I got your melody。 Gotten to be